出北韓和美國中斷對話，以致半島緊張局勢升級，對南韓、中國以及北韓都不利。又說韓方高度讚賞中方為推進朝鮮半島無核化以及和平進程發揮的重要作用，希望韓中進一步加強合作。英國連鎖超市 Tesco 委託中國一間印刷廠製作的聖誕卡被發現卡內有聲稱是上海青浦監獄外籍囚犯的求救訊息，表示自己被強迫勞動。 Tesco 已經暫停以這間工廠生產的聖誕卡。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事件的時候說，經已向有關部門了解，上海青浦監獄根本不存在外籍罪犯強制勞動的情況。耿爽說，事件是英國偵探韓飛龍編造出的鬧劇，形容他耐不住寂寞，時不時就要跳出來自我炒作一番，怕人將他遺忘。但这次编造的闹剧实在是有些老掉牙，奉劝他如果希望博眼球，至少能够搞出新花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06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65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2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6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8，升2.6；阿里巴巴208.4，升1.4；盈富基金28.1，跌5仙；建设银行6.68，升6仙。中国平安91.1，跌7毫；友邦保险79.2，跌7毫；美团点评101蚊，跌1蚊；小米集团10.24，跌1毫；信宇光学科技137.9，跌7毫；中国移动63.7，跌2.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8，英镑10.14，瑞士法郎7.939，澳元5.387，加元5.924。新西兰元5.156，欧元8.633，每百日元对港元7.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1点，升4点。港金现价报1379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05美元，卖出148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慢车，龙尾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多车的，龙尾近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喺油塘鲤鱼门径，因为有工程啦，鲤鱼门径近住鲤鱼门海滨休憩处外嘅慢线啦，系临时封闭噶，因为要做渠务工程。另外喺荔枝角长茂街有道路工程噶，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长顺街，咁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咧要留意啦。

咁啊，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最近感觉到咧街上面嘅旅客嘅数量咧，究竟情况系如何啦？有一啲人士咧就可能会觉得，喂，条街冇咁逼人就好行啲啊。咁但系咧，如果旅游业界嘅人士咧，或者系酒店啊，或者系餐饮，即系相关嘅行业咧，可能就会觉得咧，今年嘅生意咧都会系麻麻地啦。嗱，旅游业由于嗰个旅客嘅数字下降啊。其实咧，较早之前啦，政府咧已经系公布咗一个嘅计划噶啦。咁嗰个计划咧，就系喺11月底嘅，即系时候，大概系十月零嘅时候咧公布啦。咁嗰个嘅计划咧就叫做旅行社现金鼓励计划，主要咧就系一啲嘅旅行社咧可以就住佢哋嘅出入境嘅过境嘅出入境嘅过夜嘅旅客啦，就收到咧政府$100到$120嘅补贴，系每个$100到$120嘅补贴，而每间旅行社咧最多咧系可以获得咧500个名额，即系预计咧涉及最多85名嘅旅客。咁呢个就系十月底推出嘅措施嚟嘅。嗱，咁啊，今日啦，政府咧又有一个嘅新措施，亦都系帮助咧旅游业界嘅。啊！不過今次咧就有少少唔同，就係講緊咧要係推廣咧綠色生活本地遊。嗱，呢個計劃咧就會由出年嘅1月1日開始啦。咁啊，政府咧會提供5000万元嘅資金，咁每個本地嘅持牌旅行社咧，每接待一個嘅本地旅客咧，就可以獲得咧$100嘅資助。旅行社咧最多係可以獲得咧$50,000資助嘅上限。但是讲到明嘛，是绿色生活本地游嘛，咁即系话咧，佢哋要去一啲指定嘅绿色景点啦，譬如一啲嘅天然嘅岛聚啊、地质公园啊、郊野公园啊等等，而且咧亦都需要旅行社咧遵守一定嘅环保嘅守则，譬如系令到参与者咧唔食用一啲濒危嘅物种啊，或者系鼓励佢哋自备水樽啊，亦都系要避免咧即弃餐具同埋自备垃圾袋等等。嗱，听起上嚟，每一个本地旅客可以获得$100嘅资助就唔系好多，咁但系实际对于推广本地嘅绿色游啊，会有几大嘅效用咧？因为如果我哋净系计郊野公园咧，都占咗香港咧成40%嘅土地嘅，大家点睇呢？如果真系要有心推广绿色旅游嘅时候，系咪应该仲要多少少嘅其他条件辅助先至做到呢个效果咧？1872311，你有啲乜嘢嘅睇法？会唔会系令到你多咗跟啲本地团去郊外行下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2月23日朝早9:30，五个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被推荐到联合国担任初级专业人员，他们来自行政署、天文台、机电工程署及廉政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谢峰 推送香港优秀青年到联合国系统任职，调动外交资源，为香港青年做的又一件好事儿、实事儿。它体现了中央对香港青年的重视和厚爱。 10:09，海关添置4艘新的高速截击艇，取代旧有船只，以加强打击海上走私活动。助理关长陈子达： 呢4艘高速截击艇咧，就系用咗咧系一种叫喷水式嘅推进系统，马力咧达到3500匹嘅。咁啊，由于有咁强嘅嗰个马力咧，佢嗰个喺海上边行进间嘅最高嘅时速咧，可以去到55海里。 11:30。政府公布1月1日起推出为期半年的本地绿色旅游计划，本地旅行社每接待一个本地旅客就会获资助$100，每间旅行社上限50,000。当局已经为计划预留大概50,000,000。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这个计划去的地方必须是在我们计划里面指定的一些绿色的景点，他们必须要有聘用这个旅行社里面的领队或者是导游，同时呢在那个活动里面是必须要有交通和食肆的安排。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召开， 与会者话，暂时未听到会讨论就紧急法同埋反蒙面法释法问题。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如果有啲呢方面做法咧，我相信应该先会由即系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去嚟研究啊，然后先至作出建议咁嘅。中央好希望香港自己可以调整，可以调节，希望香港嘅问题能够早日解决。 下昼四点。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话，有警员在处理上个星期五开枪案的时候受到市民阻挠，批评他们的行为破坏法治精神。 期间疑犯甚至开了真枪想袭击警察，但是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包围我们的同事，不断地阻挠我们的工作。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其實咧，特區政府都唔係第一次話要推廣本地嘅綠色旅遊噶啦。譬如以前啦，喺啲施政報告啊，或者係其他層面咧，都曾經講過。即係舉個例啦，2017年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經喺佢嘅施政報告入邊提出咧，要培育同拓展具本地及國際特色嘅旅遊產品同項目嘅。咁但係咧，今次呢個資助計劃啊，究竟嘅目標咧係為咗推廣綠色旅遊？哇！定系咧，系为咗咧，系帮助旅游业咧。大家点睇？1872311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旅游业议会嘅主席黄俊达。黄俊达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不如先请教一下咧，就系呢个圣诞档期啊，你哋业界嗰个嘅整体情况，据你所掌握咧系点咧？如果我哋睇翻咧21号，即系嗰个应该系外游高峰期开始嘅出入境人数咧，似乎都系比旧年嘅同期咧下跌咗嘅。你哋今年大概掌握到个旅客嘅入境嘅情况会系点样啊？ 入境的情况呢，我们相信依然是很严峻的，因为在很多的市场反映，其实来香港的订单或者是团体的预订呢，都是非常之差的，跟我们预期差不多，都是依然是我想大概都是以往的一成左右的。咁而出境游嗰方面可能會好少少，但係受礙於嗰個經濟啊，係咪機位供應嘅減少呢，我哋相信都會有一至兩成左右嘅跌幅嘅。 较早之前咧，政府就出咗一个嘅援助嘅计划啦，就係、是、出入境嘅过夜旅客咧，都可以每个旅行社都可以按人头咧攞到120蚊嘅补助嘅金额嘅。据你所了解，而家呢个嘅补贴嘅计划大概嗰个申请情况系点样咧？ 其实我哋都见到踏入12月份咧，其实我哋都见到有大概超过200间嘅旅行社，咁有几万嘅客嘅数字咧，系已经记录咗，即系基本上都有相当嘅旅行社咧，已经系申请紧噶啦。咁我谂呢个都未计算系，譬如嚟紧圣诞同埋农历年嘅出境游嘅高峰期啦。咁所以嚟紧我哋都预计系会有更多嘅旅行社系会申请。 咁但係係咪嗰個旅客數字你係預測就算去到農曆年呢都未必一定會有大幅回升啊？ 我諗入境嚟講就暫時嚟睇未必有一個好大嘅上升嘅跡象啦，始終嗰、那個我諗見到無論係香港嘅酒店啊，或者主題公園等等都出緊唔同形式嘅優惠啊，旅發局亦都做緊好多嘅工作啦，希望吸納翻海外嘅旅客翻嚟，但係暫時都係見到嗰、那個嗰反應咧係唔係話特別積極，因為始終都受礙於現時香港嗰、那個整體嘅情況啦，我哋都見到依然係有一啲可能係示威活動會影響嘅，話咧可能都會對於外面嘅旅客嚟香港嗰個意欲咧係依然有一個阻礙喺度嘅。 往年呢長假期咧，大家都會話即係有啲嘅酒店嘅房間嘅價格咧就扯高咗好多啦。咁啊，今年你頭先都話要推唔同嘅優惠啦，即係據你所知咧，而家嗰啲嘅酒店房間嘅價格嘅情況係如何咧？ 其實都聽到好多業界或者係酒店業界都係啦。其實踏入聖誕咧，佢哋個價錢亦都冇特別係用一個一個聖誕嘅附加費或者係一啲 加價咧嚟到反映翻其實個市場個需求咧都唔係話真係咁好嘅，就算踏入咗聖誕嘅旺季， 反而有冇減價啲即係客房咁樣？ 都有㗎，咁特別係旺區，其實都見到都唔少嘅酒店有一啲推出係連埋自助餐嘅優惠啦。咁有啲酒店其實以往都咁啊，動接係過千蚊嘅房價咧，而家都可能係1000蚊唔使都已經可以噶啦。 你講緊呢啲最受影響嘅係啲即係可能係四星啊，定係即係咩價位嘅酒店？ 我諗係由四星以上啦，四星開始其實都已經係有一個即係比較唔係話咁理想嘅預測啊。咁我哋都預計其實喺無論係聖誕啊，或者係新歷新年咧，咁都未必係話一個好大嘅反彈嘅。 你剛才都話旅發局咧就都做緊一啲嘢啦，咁但係旅發局今年咧就會冇咗除夕嘅維港嘅煙花匯演，但係就有一個加強版嘅幻彩永香江，然之後咧就有一個嘅大抽獎啊嚇，咁嗰個抽獎咧其中一個嘅頭獎咧就係有航空公司送出嚟嘅來回香港去任何航點嘅经济舱嘅机票，咁希望咧有两套就系送俾即系香港嘅居民啦出去啦，咁另外咧就有两套咧希望佢哋带翻啲外地嘅亲友嚟香港。你觉得其实冇咗呢个除夕嘅烟花汇演，咁然之后旅发局嘅呢啲加码嘅活动咧，会对于吸引旅客翻嚟有几大作用咧？ 嗱，咁第一其实大家都了解取消烟花汇演都系一个安全嘅考虑啦。咁但系我哋都唔想令到旅客系太过失望，或者系喺晚上喺嚟到香港过除夕夜嘅时候都有其他嘅一啲节目欣赏，所以都取而代之有一个嘅加长版嘅幻彩永香江作为一个节目。咁但系呢个都系即系我谂系一个替代嘅方案啦，咁但係我哋見其實抽獎或者係一啲短期嘅優惠咧，呢啲都係希望係吸引到旅客佢哋喺當晚或者係即日啊都可以嚟香港係度過一個除夕。咁當然我哋明白唔係話所有嘅旅客都可以受惠或者係受呢個方案所嚟吸引嘅，但我哋都見到旅發局都係好積極喺呢方面諗緊其他嘅措施嚟到去幫手吸納旅客咯。但係長遠嚟講，我諗都唔係淨係話單靠呢啲嘅抽獎啊，或者係優惠啊，係需要我哋可能開始去翻海外市場嗰度去宣傳啊，或者推廣香港嚟到去等旅客翻嚟嘅。 今日公布嘅綠色生活本地遊呢個措施咧，我想問你哋同政府嗰邊係傾咗幾耐啊？ 這個其實都係好短時間出嚟咧，就我哋要諗構思翻一個希望去支持本地遊，特別係綠色旅遊發展嘅一個項目啦。咁一嚟係喺呢段時間，其實大家都了解本地遊嘅業香港遊嘅即係入境遊嘅業界咧，係好受衝擊嘅。咁我哋都希望趁呢個時間既係可以推廣香港嘅綠色旅遊，亦都令到我哋無論係以往係做開入境遊啊，或者係本地遊嘅業界咧，係可以諗下點樣去幫手，或者係協助佢哋都開發一啲新嘅綠色遊嘅項目咧，嚟到去推廣香港嘅。 但係幫佢哋開發新嘅產品咧，同時間都要有人手嘅配合㗎。因為如果你話做綠色遊咧，如果你係真係咁嚴格地去規定咧，就應該都好多嘢去遵守嘅喎。應該就唔會話同你去睇完個地質公園或者郊野公園咧，跟住就帶你去食海鮮魚翅嘅喎。咁其實業界係咪真係可以處理到呢啲咁樣嘅即係旅遊產品咧？ 當然啦，其實我哋都見到今次呢、這個鼓勵綠色旅遊嘅計劃，其實佢入面嘅項目呢都係一個初步嘅綠色旅遊嘅一啲項目，唔係話真係話要係有好大嘅改動。我哋係需要佢哋去譬如一啲綠色嘅景點啊，或者喺嗰個用餐上面係譬如要選擇一啲可持續發展嘅類型嘅海鮮啊等等。咁呢啲對於旅行社嚟講，就算佢哋唔係做開本地遊嘅話，相信亦都好容易可以去掌握到或者調整到嘅。咁至於導遊領隊個方面，我哋亦都會鼓勵佢哋啦，係參加翻一啲相應嘅一啲課程咧，令到佢哋係可以掌握到一啲本地遊嘅綠色景點佢哋嘅 簡介。其實現時我哋本身做緊嘅好多導遊課程啦、持續進修課程入面咧，都有好多呢方面嘅綠色旅遊嘅介紹咧，係俾佢哋選擇嘅。咁當然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計劃，可以令到佢哋更加加強呢方面嘅知識啦。 啊，每個旅客可以獲得$100嘅資助，咁但係我點知道旅行社係遵守咗環保嘅守則啫？點去核實呢？ 有關嘅登記或者行程咧，都需要嚟翻我哋議會嗰邊做一個核實嘅。咁佢哋都要俾翻相關嘅行程啦，俾我哋去或者係餐單啦，俾我哋去做一個存檔啦。咁亦都係需要可能喺一啲相關嘅景點嗰度要有一啲嘅相片啊，或者係用餐嘅相片啦，係做一個證明啦。咁呢啲我哋會稍後再同翻業界佢哋去公布嘅。 但係點樣核實佢哋真係做咗綠色遊咧？即係佢哋影相嘅時候唔擺曬啲膠水樽啊，或者唔影嗰碟嘅魚翅都得嘅啫嘛。 當然我哋會同翻，即係我哋會做翻相關嘅核實嘅工作啦。譬如同翻相關嘅食肆去了解啊，因為我哋都會攞翻佢哋嘅譬如餐單啊，或者係佢哋行程當中嘅一啲相片咧作為記錄。咁我哋都會有一個抽查嘅機制嘅。 嗯，明白。好，唔该晒你啊，黄俊达，倾到呢度啊，多谢你。黄俊达系旅游业议会嘅主席啦，靠旅议会咧做一啲嘅核实调查，大家又觉得点样咧？打嚟18723，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上海街一间金行中午大约12:00发生劫案，六名男子劫去总值大约100万元金饰之后逃去，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油尖警区刑事总督察林婉玲表示，有六名劫匪持刀或者锤仔指客店铺内的两名负责人，并且劫走金饰之后往尖沙咀方向逃去。他說經過初步調查之後，不排除涉案男子包括南亞裔人士。警方之後在疑犯的逃走路線拾獲口罩，但是未能夠確認是否同案件有關。他呼籲如果有人目擊劫匪犯案過程或者逃走路線，聯絡油尖警區重案組第三隊報案。被劫金行的飾櫃玻璃被砸至下陷，玻璃碎片散落一地，部分金饰以及托盘散落在玻璃上。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表示，六月开始罪案数字持续上升，包括爆窃、行劫、纵火等。今个月有多宗涉嫌持械行劫，包括昨晚以及今朝早发生的案件。警方不排除有匪徒在警员忙于应付暴力示威的时候，趁火打劫商铺。郭家全认为，守法意识因为暴徒的行为而不断下降，例如部分人故意协助罪犯、故意阻挠警员，以及四处散播假消息。他提到，今个月有至少3宗涉及真枪实弹或者土制炸弹的案件，有证据显示疑犯计划在集会游行人多的时候使用致命武力，包括以长枪在高位射击以及放置炸弹。认为如果疑犯没有被捕又成功混入市民中，后果将会是灾难性。反修例运动引发连场警民冲突，超过3000名警员被起底。警民关系主任谭宇希接受本台电视节目《铿锵集》访问的时候说，他的个人资料被公开之后不停受到滋扰，认为市民将发泄的情绪放在警员家属上，令人沮丧。对于警员在多次示威现场以曱甴称呼示威者，谭宇希认为外界无需过分演绎，亦都可以用正面角度睇，形容曱甴好有生命力。十月在观塘执勤的时候被割颈的警员，因为受伤声带受损，至今颈部留有一道疤痕。他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伤害警察，又强调自己并没有憎恨施袭者。化名阿欣的警员就认为721事件是导火线，希望政府勇于成立独立机构调查事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共同社报道，安倍夜晚和习近平举行会谈，预料就两国如何合作为亚洲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交换意见。报道又说，安倍计划在会面中提到持续混乱的香港局势，以及中国公务船只驶入尖角诸岛，即是中方所称的钓鱼岛周边海域，促请中方妥善应对。安倍晋三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都在今日到访北京，将会出席明日在成都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央视报道，访华的文在寅提到，无论香港事务或者新疆问题，都是中国内政。韩方理解中方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且支持自由贸易，愿意和中方继续加强沟通协作。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咁啊，啱啱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段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塞到去兆康苑啊。屯门公路去九龙喺新墟嗰度咧，因为有坏车阻路嘅关系，慢线受到阻碍啦，咁啊塞到去兆康苑。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系漆咸道北嗰边比较多车，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都分别去到佛光街桥底噶。港岛路面方面咧，咁啊中环嘅天华道同埋立法会道咧都有临时交通安排嘅，天华道来往方向仲有立法会道咧需要临时封闭。维园嗰边咧，因为有公展会活动，由而家去到午夜嘅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东角道，仲有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会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九龙方面咧，都系观塘嗰边比较交通繁忙啦。而家观塘嘅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跟住开源道一路到九龙湾嘅启福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咁另外就系观塘道东行去油塘啊，跟住裕民坊至到康德道，亦都系多车噶。另外就油麻地嘅渡船街天桥，而家去加士居道方向咧，亦都系比较繁忙，龙尾过咗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11月12日，不是时候。 中大二号桥冲突，校长段崇智打算与警方对话，遭拒绝。 段校长，请你立即离开。这个不是谈判和对话的时候，请你立即离开。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19声音档案选举。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其实咧，香港嘅郊野就真系 相当之靓嘅。我哋总共有24个郊野公园啦，同埋有22个嘅特别地区。唔知咧，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几多咧，真系曾经试过去参加一啲譬如系地质公园嘅导赏团啦，或者特别地区嘅导赏团啦，去欣赏下咧香港唔同嘅地貌啦。咁不过咧，有好奇一问，如果你有参加过呢类嘅导赏团或者呢类咁样嘅即系旅游团嘅时候，咁究竟嗰个行程设计系点嘅咧？会唔会前一刻就去参观一啲嘅叫做即系自然生态地区，但系下一刻咧又系翻去做一啲即系比较普遍嘅一啲嘅食嘢啊等等啊咁样嘅行程啦？呢啲咁嘅行程系唔系可以帮到你欣赏香港嘅大自然咧？电话号码1873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下嘅。不过咧，而家政府提出嘅呢一个嘅项目咧，就主要系针对本地旅客嘅，就唔系针对咧外地旅客嘅。咁啊，睇嚟咧，似乎本地嘅市场咧都仲有好多嘅发挥潜力。18731电话旁边我哋有位听众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啊， 张先生，你好。 你好，头先听到咁讲咧，虽然我对个计划唔算话了解好多，即系睇到好细致嘅。咁骤眼睇落嚟咧，即系好似接翻你咁讲啦。即系我见到其实一般系嗰、那个即系生态旅游或者绿色旅游，即系呢方面。其實即第一，我會問啦，就即無論係嗰中美貿易又好啦，或者係嗰個社會運動又好，影響個行業咧，係啦，咁好多行業都需要幫忙嘅，咁我希望除咗話旅遊呢方面，即可以政府去睇睇有冇啲行業可以。即係可以幫助到啦，唔係單單係話嗰個旅遊啦，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話正如你頭先所講，即係我覺得嗰個生態旅遊或者綠色旅遊嚟講咧，那個要求即係對於嗰個員工嘅要求或者嗰個知識上面啊，或者個安排上面咧，我覺得係需要嘅即係知道嘅嘢咧，或者需要安排嘅細節咧，會係更加係高啲嘅。咁好似你話齋啦，咁就是不是可以而家嘅做到呢，淨係話我哋即係可能係佢哋話起步咁嚟，起步好易嘅，即係嘿嘿咁啊，即係大家即係協助下嘿咁，就係叫做用咗呢$100呢嘅津貼呢，咁樣呢方面係即係我覺得係嗰啲公帑要用得其所囉。 所以可能 我擔心。 明白，所以可能其實要搞清楚目標係啲乜嘢囉。咁目標呢到底係為咗幫本地嘅即係旅行社呢拓展本地嘅業務啊，定係個目標呢為咗推廣綠色旅遊呢？咁如果個目標唔清晰係為咗即係幫本地旅行社嘅時候，咁可能佢喺即係綠色旅遊嘅產品即係點樣去處理啊，無論係人啊或者係嗰個內容上面，就未必會咁考究噶啦。 即係要睇睇個目標老二你話齋，即係有時即係我發覺好多係嗰、那個，即係好似譬如以前我哋嗰啲科研又好啊，或者咩即係如果係好似個目標唔係好清晰嘅話，有好多時就會走歪咯。即係其實你話行業都得嘅但係你即係唔係好清楚，唔係好清晰老二你話齋。但係如果行業嘅話又，是不是只是旅遊業要幫他呢？咁呢個又另一個問題。 明白，多謝曬你先啊，張先生嘅意見。嗱，咁究竟大家點睇呢個計劃咧？係一個一舉兩得嘅計劃啊，定係咧主要係幫助業界嘅計劃咧？18731都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咁當然啦，可能翻到最尾咧都可能會問究竟香港嘅市民對於呢啲本地嘅綠色旅遊產品是否感兴趣呢？电话旁边呢，我哋又请嚟啦一个即係一直有去提供呢啲嘅本地旅游产品嘅公司啊嘅负责人客，绿行生态旅游总经理谢宇德嘅。谢宇德你好。 是你好啊。 是嗱，我想问啊，即係如果呢按照譬如你哋业内啦去做呢啲本地嘅叫做生态旅游啦，一般嚟讲有边啲嘅守则系会遵守嘅，或者有边啲嘅叫做即係必定会做或者必定不会做的事啊？ 系，多谢你呢个问题。咁其实我哋从事生态旅游啦，咁亦都有个标准去俾到我哋即系作业嘅自己，有个守则。其实基本理念，譬如我哋对个环境要低冲击啦，所以我哋要关心究竟我哋嗰个旅游活动对个环境会带嚟咩影响，尽量减少。 能不能夠將個資源係回饋到一啲社區啦？係響好多即係自然環境，其實亦都牽涉好多小社區。能唔能夠個資源去分配到俾佢哋？跟住係能唔能夠嗰個活動係帶嚟一啲教育同埋社會嘅可持續嘅元素啦？咁呢啲嘅準則咧，其實都係我哋作業嘅時候會特別留意、特別關心嘅。 嗱，你譬如第一點講到啦，對環境嘅即係衝擊咧，係一定要最低噶啦。咁但係喺成個行程設計嘅時候，點樣可以做到呢一點呢？譬如我舉個簡單例子啊，會唔會要啲旅客你一定唔可以帶樽裝水，你一定咧要自己帶個水樽，即係之類，或者係規定佢哋咧一定唔可以用一啲即棄餐具啊，定係點樣嘅？ 其實呢啲都係我哋會響嗰、那個即係。發俾遊客嘅一啲活動嘅指引嘅時候咧，喺佢參與活動之前已經係發俾佢哋，作為一個教育嘅渠道。當然，即係好多時第一佢係遊客啦，客人已經有個期望，就唔係話你去指教佢好多啊，你唔準咁樣，你好多咁樣規條式嘅嘢。但係我哋會作為一個指引去提供翻，係一個教育啦。而佢聽唔聽嘅時候，我哋都會用好多解說嘅技巧咧，喺行程前或者行程裡面去即係去作為一個教育的方式去告诉他们，其实你一些行为怎样能够帮到环境，或者有些行为在一个游程里面我有机会干扰到环境，我们要怎样注意啊。那藉着这些方式呢，我是希望教育到参加者。所以生態旅遊有個過程，其實呢個教育等佢認識咧，慢慢佢就知道原來佢有能力去即係幫到個環境，同埋咧佢關心佢去旅遊去睇嗰個地方嘅時候，佢慢慢咧注意到個地方其實發生咩事，咁佢慢慢保育嘅心態咧，其實可以喺旅遊嘅方式裡面培養出嚟嘅。 但係譬如一般嗰個行程設計係點嘅咧？譬如佢而家即係新計劃嗰、那個要求咧，係要求旅客咧要遵守環保的守則嘅，咁同埋中間亦都要係包埋一啲嘅食肆啊、聘用導遊啊等等咁樣啦。咁喺呢啲關節位，你哋本身即係做開呢一類嘅生態遊嗰啲咧，那個安排係點樣嘅咧？ 其實通常就係、是、因為我哋都係已經做開啦。咁首先就係你都會聽到，既然頭先有生態旅遊有一個教育、有一個誘導嘅過程咧，其實嗰個我哋理解旅遊活動就唔再係淨係話稱呼叫導遊咁簡單，而係佢一個解說員嘅角色，或者我哋有時叫 facilitator， 即係佢能夠將一啲教育元素啦、守則嘅嘢啦，同埋對於生態自然環境嘅知識同埋觀察技巧，就藉住佢嘅解說技巧咧，去帶領住遊客咧，佢明白佢哋去緊咩地方，需要做啲乜。點樣欣賞自然環境，日後佢點關心呢個自然環境。咁第二就係話應用到一啲地區資源啦。咁呢、這個所以呢一刻似乎就未好多指引，究竟呢、這個資助其實佢點樣去落實呢啲操作。咁但係就響我哋做開嘅方式，就係盡量去發掘啦，係一啲社區嘅資源點樣去應用到去當地嘅一啲服務。咁係希望呢個響活動的收費裏面、利潤的分配裏面，是能夠是真的令到地區去受惠咯。咁同埋就係喺呢啲活動嘅時候，我哋其實亦都安排個流程咧，一般喺前期都會係俾充足嘅一啲指引，係呢個地方其實會牽涉一啲咩嘅風險啦，對於環境嘅一啲壓力啊，大家個行為應該點留意咧？咁會發放一啲活動指引俾參加者，佢喺活動前係要清楚知道，而喺行程中間，如果佢哋即係有乜嘢行為係會有機會影響環境嘅，我哋解說員其實就有個責任啦，喺行程裡面咧係即係去提點佢哋咯。 你頭先講解說員咧，係咪即係話可能譬如佢個行程係去地質公園嘅，最少佢都應該係接受過地質公園嘅導賞員訓練，咁呢個先至係叫做一個即係合資格咧？ 其實我哋絕對鼓勵係希望業界能夠多啲咁樣去做嘅。意思即係可能過往傳統有啲旅行社佢可能聘用嘅可能係一啲基本持牌嘅導遊，咁但我哋好鼓勵就係話響即係導遊自身咧，或者旅行社咧都可以即係作業嘅時候，除咗係導遊嘅技巧啊，或者一啲基本對香港嘅知識咧，如果特別去到一啲指定嘅自然環境啊、保護區啊，譬如地質公園，咁我哋係絕對鼓勵佢能夠響呢個範疇去盡心去認識。 因為認識的不單止是地質的一些知識，而是在這個公園它那個營運的理念、啊、或者是那個、落實變成一個保護區，其實它保護的措施是怎樣樣、啊怎樣去、即實行那個行程，有哪裡會有機會有風險產生對環境的壓力，這些呢其實都是在、前期對於那個解說員的培訓呢它是需要掌握的。 如果刚才听旅议会的主席黄俊达他所说，似乎他对于导游的人手会不会可以有充足的训练，他就不是太担心了。但你刚才也说到生态旅游其中一样东西就要回归社区嘛、嗯、旅议会呢现在说的做法呢就是个行程要先去旅议会登记，然后也都要提供买譬如餐单、啊、等等，他们呢就会进行一些抽、即核实的工作，譬如、要求那间的旅行社在个行程当中呢影返一些相俾佢哋啦，亦都可能呢佢哋会同返嗰个嘅食肆呢做或者嗰个酒家呢做一啲嘅核证。如果你睇起上嚟我哋真係要做一个生态游嘅，以上嘅措施足唔足够保障我哋係做到一啲货真价实嘅生态游呢，会唔会做下做下又变咗係大家啊去完呢呢、這个公园就好兴㗎，又係去返呢呢个流浮山度食海鲜，只不过呢个差别就係你同嗰间嘅酒家攞张嘅餐单去旅议会度登记，话我哋用啲嘅可持续嘅海鲜，咁同埋即係冇登记嘅分别啫，即係会唔会係咁呢最后。 其实你这个问题是难啲在这一刻评论，第一就是那个措施的详细指引我们未了解。但如果最基本就是说因为过往都未试过话这样去有类似的资助，我想今次也是叫做一个纾困措施短时间。但如果因为这样鼓励到有營辦商或者一些旅行社，他是願意去嘗試去策劃一些綠色旅遊，而是真正按住一些指引守則，這個是好事。而一些規範的措施能夠幫到他去檢視自己的、作業的模式是否按照住綠色旅遊，甚至乎我們自己機構會將綠色旅遊、綠色、生態旅遊都很仔細研究和區分清楚。變成就在這個是牽涉到那個作業對於自己的規範，對於自己的守則、啊、或者給遊客、給作業的守則、啊、所以就即如果旅議會是有這個措施是作為起步，我想幫到旅遊業界就最初他們想涉獵到這個範疇的時候其實有什麼要留意。當然期望如果是純粹是即在餐單或者供應商的登記以外、能夠有更加多對於綠色旅遊的操作的指引是俾到業界嘅，咁甚至乎長遠嚟講啊，日後有對於佢哋嘅一啲持續嘅培訓啊，提升嗰個服務質素啊，對於綠色旅遊、對於自然環境嗰個關顧嘅一啲嘅訓練啊，咁呢度係更加好嘅。 其實你哋做開綠色旅遊啦，反而擔唔擔心咧？今次依個資助計劃雖然佢話係每個嘅本地旅客可以獲得100蚊嘅贊助，旅行社最多可以有50000蚊嘅贊助啫。咁即係其實佢都有一個上限嘅，但係擔心咧，因此咧而令到香港嘅自然生態嘅一啲嘅地方咧，帶嚟好大嘅一啲嘅即係訪客嘅壓力咧。因為如果譬如我哋參考翻其他嘅地方啦，譬如澳洲啊等等啦，佢其實對於某啲嘅生態敏感嘅地方咧，喺發展旅遊之餘咧，亦都係限制咗佢嗰個接待旅客嘅數目嘅，甚至咧係規管埋嗰個業界係分配翻佢哋每個嘅營辦商咧嘅旅客接待量先個添。咁但系香港似乎冇呢样嘢，系咪啊？ 其实如果日后响即系香港嘅绿色旅游啊，咁讲啊，即系大家容易理解嘅词语，或者生态旅游个规划咧，能够真系做到响一啲自然环境嗰个可承载力，我哋叫 carrying capacity 嘅一啲研究，或者系一啲自然敏感地带咧，系甚至乎可能咁讲，未必适合策划一啲旅游项目嘅。其實都真係希望，譬如學界啦，跟住聯同係旅遊業界，能夠真係有咁嘅諗法，想去香港好好咁發展叫生態旅遊呢、這個範疇咧，咁就真係需要 研究更加多哪些地区是合适发展一个旅游。跟住对于作业者旅行社或者是甚至乎游客的教育呢，其实就需要更加多的配套咯。 但我刚才所讲的限制人数的措施暂时香港来讲是未有的嘛。 是啊，冇错。 好，多谢晒你啊，谢宇德，唔该晒。谢宇德咧系经营绿色旅游嘅，电话号码18723111，大家点睇呢？打嚟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Hi.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咧一个发音嘅问题，咁啊，听众 K 咧就问萧叔叔留言咧就话啦，question 问题 Q U E S T I O N 系点样会读得好少少咧？因为听过有唔同人有唔同嘅读法。嗱，如果你系读得比较系准确啲，或者读得慢啲，懒系字正腔圆咧，就会读咧 question and then tion 嘅 question。OK， 但如果通常读得快少少嘅时候咧，就会到咁读 question 就得噶啦。咁所以嚟多次字正腔圆版系 question。Do you have any question？ 懒啲版咧就系 question。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啊。咁其實咧，如果計翻香港嘅即係郊野嘅或者係綠色景點啦，海外嘅遊客咧都真係幾中意嘅。因為如果根據翻旅發局嘅資料啦，2018年咧有成11%嘅長途市場嘅過夜旅客咧係曾經遊覽呢一啲嘅綠野風光嘅景點嘅，例如郊野公園啊、遠足徑啊、同埋海灘啊等等。咁其實比起咧2015年咧係有所上升嘅。咁但系长远点样做到可持续发展呢？李生你好，李生， 喂，你好， 你好，李生，有咩睇法？ 我简单啲讲啦，其实我哋嘅官咧，真系应该即系唔好咁离地咧。佢问一问嗰啲导游嗰啲咧，究竟佢哋而家面对系咩问题？而家搞个生态旅游咧，我讲听系一定会失败嘅。 点解？ 因为嗰啲导游嗰啲本身大家都知噶啦，佢带团咧去呢啲游客去睇风景啲嘢，另外一件嘢。佢最主要收入就係嗰啲回佣嘅，嗰啲買嘢嗰啲嘅。 你 而家訓練咗 嚇， 係啊，因為如果你訓練咗佢行山，第一嗰、那個導遊未必中意行山去睇啲生態嚟。當如果有興趣，但係問題你帶佢去行，佢行嚟行去啲嗰啲嘅行，佢會好悶，佢自己可能會覺得悶。唔講咧嗰啲遊客。好啦，到香港而家導遊嗰啲，我就個個禮拜都行山嘅，邊度我都行過嘅，係純粹一個興趣嘅。佢自己嘅，佢當然好多香港嘅市民都有去行，可能佢行一個鐘半個鐘冇所謂食餐，但你行得兩三個鐘咧，佢會好攰嘅。你行得兩三鐘咧，睇唔到嘢嘅。咁問題你可唔可以持續咧？咁我就奉勸我哋嘅官咧，真係要落去同嗰啲實際經營嗰啲人、嗰啲導遊去傾傾，究竟有咩嘢可以幫到佢？唔係俾咗$100嗰個旅行社啊！旅行社會唔會俾嗱？除咗旅行社咧，每一個人去俾翻$100嗰個導遊啦。咁萬一諗下，我相信一定唔會噶啦。咁佢攞咁少嘅人工，帶住翻香港嘅市民去行，唔好多兩個鐘去食餐飯，咁啊來來去去。好攰噶嘛！ 明白啊，多谢晒李先生系担心咧实际嘅可行嘅执行力啊！多谢你，有邝生，邝生你好， 系你好陈燕飞， 你好，有咩睇法啊？ 系冇啊，时间我知唔好多啦，就我觉得政府今次又出呢啲咁嘅俗称叫做怪招咧，其实要攞嚟做嘅。 嗱， 你香港自己嘅市民大众去旅游，去啲所谓郊野或者所谓生态旅游咧。其实已经一路都有嘅，但我最担心嘅咧就系，其实正如之前都听你哋都讲过，多咗人去之后咧，好多原本系一个有生态价值或者有生态嘅嗰个发展嘅咧，就整下整下就越嚟越 污糟邋遢，同埋 因为人嘅压力啊，系咪啊？ 除咗人嘅压力咧，同埋好老实啦，虽然香港人都唔明知道环境卫生，但系你而家睇好多郊野公园咧，好多时去完烧烤啊，去完旅行咧。啲垃圾係好多嘅。 哦，不過你又講得啱啊！有啲嘅團體咧，專去依啲郊野執垃圾咧，其實都執到唔少。係 啊，因為我都帶過我啲學生去郊野公園去海灘執膠袋執垃圾。咁變咗咧，你而家政府咧表面上就想用呢種方法叫刺激香港嘅即經濟旅遊，但實際上係變相令到香港生態咧係再一次受到衝擊。 嗯、 再者嚟講，而家呢六個月發生嘅事。是不是用这种所以每人派少少钱你去就可以救回个经济啊。你政府一路不自己去面对实际的问题不去解决五大诉求的话呢是没办法刺激到个经济。 好多谢晒邝先生的意见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福亨。另外长青公路要做紧急维修，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金竹角的慢线是封闭的，一带慢车经过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主要比较塞的就是九龙观塘商贸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那段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九龙货仓来回都是多车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1.108，港金报13,790元，比上收市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14美元，卖出1,484.51美元。港汇指数106.5，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湾仔之路都繁忙啦。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理工大学湾位，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隧道入口范围而家都是多车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就是油站，而沙田出九龙收费广场一带亦都是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道方向在将军澳的入口现在都是较为多车的。九龙路面方面，观塘区那边的交通很繁忙的，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至到码头段现在来往方向都是分别多车的，而伟业街东行去这个茶果岭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路去到常月道都是多车。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开源道交通繁忙啦。咁另外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至到启业村段咧，亦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将军澳道下行近住鲤鱼门道都系多车，咁主要都因为受到观塘道交通繁忙影响。咁而家将军澳道下行近住鲤鱼门道至到翠屏南村咧，亦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塘尾道的支路有少少挤塞，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都是多车啦，龙尾到果栏附近。咁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青山道一带亦都是多车啦。新界方面，由于长青公路嗰度有啲紧急维修啊，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嗰度嘅部分嘅慢线受到阻碍，都系有啲塞车嘅。咁龙尾分别去到西草湾同埋长青隧道，长青公路去屯门近住金竹角有紧急维修啊，慢线受阻，咁交通有少少挤塞。屯门公路而家去元朗方向，近住呢个屯门市中心啦，至到黄珠路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噶。仲有就系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去上水粉岭方向，亦都系多车嘅。咁啊，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大围。安全车速报告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就話中央同特區政府咧對23條立法咧係有共同責任，特區政府咧係第一責任人，似乎係咪都係講緊咧香港要為23條立法呢樣嘢咧，好快就應該要進行咧？ 我諗聽眾一定係聽過，都唔係第一次聽。頭先啊，陳燕平轉述或者係即係報告翻俾大家啦，即係從不同嘅一啲官員。或者前官員甚至乎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講的一些嘅説話，咁啊，香港事實上是未就23條立法，係咪？呢個係事實嚟噶嘛？咁所以當佢喺澳門講呢些説話的時候，都唔使估啦，直情即係同香港人講緊説話，或者同香港去負責即係23條嘅立法工作嘅特區政府咧，同埋相關可能人大代表啊、政協啊呢啲咧放話，就係話點樣樣可以喺香港呢一個情況底下咧？將呢個23條咧擺出嚟，咁就算我哋而家老實講，我同你之間喺度傾偈，或者一間可能有啲嘉賓嚟到去講呢番説話，都係回應緊佢呢一個嘅所謂定一個議題啊嘅一個咁嘅動作啊嘛。咁呢個社會咪香港社會咪要開始討論下呢啲問題咯。佢覺得保持個温度啊，大家提翻大家要就住國家安全要關注要立法好過乜都唔講，好過乜都唔傾啦。咁我諗都係冇辦法中嘅辦法。但係好坦白講，一間可能都會問下啲嘉賓，或者問下大家，乜嘢係最佳時候先？香港有冇呢一個立法嘅最佳嘅時機？如果有嘅幾時咧？係咪而家咧？或者係嚟緊呢幾年？譬如話林鄭月娥嘅餘下任期，會唔會係立23條嘅最佳嘅時機咧？還是時機？馬下手變成危機又點咧？呢啲問題唔可以唔去處理嘅噃，咁所以我覺得除咗我有時會感覺到大家就要呼應下佢，係啊係啊係要立法噶，係啊係啊未做噶，係啊係我哋要盡快諗下幾時係適當嘅時候，醖釀一個咧係合適嘅時機咧嚟到推動呢一個23條或者國家安全相關嘅法律修訂啦。咁但係講完之後咧，希望大家都要問翻個問題啦。在而家呢一個咁多即係管治危機充斥嘅香港當中，到底呢個時機係點樣形成？形唔形成得到？如果林鄭月娥做唔到嘅，邊個可以做得到？所以大家唔好淨係即係敲下邊鼓啊，即係打下氣啊，即係呼應下和應下，然後話係我哋有責任做呢樣嘢。講完咁，如果講完之後，就係發覺其實冇嘢做得到嘅時候咧，倒不如坦白啲話俾北京知，對不起，真係做唔到嘅，唔好做。 刚才你就讲咗两点啦，一个就係成日谈论呢可能係保持温度，第二个就係讲緊时机啦。但係係咪淨係保持温度，定係真係呢有越嚟越大嘅压力需要去做呢？时机呢样嘢，咁老实讲其实可能呢亦都要睇下你用边一个嘅范畴或者边一个方面呢去睇呢一样嘢啦。咁如果你话喺香港嘅民情民意暂时未係呢个推行23条立法嘅最佳嘅时候，咁可能呢中央或者係其他人士都会问，其实乜嘢叫做最佳时机呢？即係你永远都好难落到一个嘅明确清晰嘅定义喎。只是在他们眼中就是你未做咯。咁至于你讲话保持温度，是真的只是为了保持温度，定是其实都是想告诉大家，我不单只是提醒你这个议题摆在这里，也都要你深思去想应该要做呢？ 如果是一个硬任务的话，陈燕平老实说，就是过往也有一些威胁的，那个威胁都挺离谱的，就是说哦直接立法啦，即係由中央嗱，呢啲其實已經係喺報道當中出現過啲京官或者某一啲親近中央嘅人士咧，係敲锣打鼓話你再唔做咧，我哋自己諗下點樣做噶啦嚇。人大常委係最高嘅權力機構，咁就總有辦法嘅。咁但係23條講明自己自行立法噶嘛，係咪？如果你就住23條做唔到呢個23條嘅國家安全嘅立法，你另外喺基本法嘅框架以外僭建一樣嘢直接立法嘅話，呢個對一國兩制嘅衝擊，唔係就係香港人見到啦，我諗全世界都會見到。咁呢個係咪製造緊最佳時機，還是漏打，或者係即係挑動一啲嘅衝突嘅場面？咁你要大家即係和諧啲，你要大家冷靜啲，你要回復一個穩定，你要香港嘅市面回復一個即係繁榮嘅話咧，咁對唔住，我覺得呢啲全部都會衝擊住即使係建制派裏面啦，不少人士想見到嘅一個即係比較緩和嘅局勢。咁所以一講到硬任務嘅，要夾硬嚟嘅，如果唔係為咗維持住嗰個討論嘅温度，而係諗住派一個嘅任務係硬嘅任務出嚟俾。 余下任期的林鄭月娥政府去做的話，我只會預示到一件事，就是而家稍為所謂稍為之即係可能聖誕新年啦，即係平靜少少嘅市面氣氛咧，又會再熱起嚟。 嗯，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1啦。咁其实你点睇23条立法呢个问题呢？所谓讲到最佳时机或者系一个合适嘅时机，何谓合适呢？咁呢个可能大家都真系要谂一谂，用啲咩方法去量度呢？18721可以打电话嚟啦，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叶国谦你好。 你好， 叶国谦你好啊！ 叶国谦，如果无论系嗱，无论睇翻啦，习近平主席咧喺澳门所讲嘅嘢，乃至到咧王振民寻日所讲嘅嘢，系咪都喺度讲紧一种嘅信息？唔系保持温度，而系要你去做咧？ 我唔觉得而家系要你保持温度嘅问题，而系需要好清楚国家嚟讲咧，或者中央领导咧认为咧，即系23条嘅立法系中央。是人大常委会是国家给了香港公民的一个他的公民权利责任，要为国家的安全去作出立法。事实上在其他的国家地区里面，如果你涉及到中央的国家安全的，基本上面都会是由一个国家里面去进行立法。但是呢，因为一国两制特别提到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呢方面嘅概念下边咧，就提出好相信我哋香港市民嚟讲，或者澳门市民都会要为自己国家安全咧，去理性地去就呢方面进行有关立法，系按照翻香港现状。不过好遗憾嘅咧，23年喺2003年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咧，就23条嘅立法咧，系因为喺推行过程之中，系好多未能够释除我哋香港市民一啲嘅疑惑嚟讲咧，系最终嚟讲系未能够进行到，未能够立法成功。呢点咧就系即系大家都睇到嘅。咁所以话即系头先啊嘉乐佢提到咩叫系咪叫做保持温度，一嚟讲强求啊，即系 攞出嚟讲下啦。 啊，对唔住啦，我唔认为漏唔漏打嘅问题，根本就系一个现实嘅问题，我哋责任要唔要做嘅问题。等咗廿几年啊，回归廿几年，到而家我哋都未立到法。嗱，喺翻啱啱过咗嘅呢个共产党嘅一个全会四中全会里边亦提及到，即系都要讲到对23条嘅立法，以及嚟讲咧对国家嘅安全上面，对喺行动上面，喺一个具体嘅架构上面，都应该要喺好似澳门咁样要作呢方面嘅进行。咁所以咧，即系我哋作为即系要睇基本法里边俾到我哋一国两制一国之下嘅香港，点能够系既保留咗资本主义呢个制度，更继续喺呢种咁嘅生活方式维持我哋香港嘅市民嘅喺过往嘅呢一个嘅有利即系呢个生活下边去进行但系嚟讲咧，又要知道呢个已经系喺一国下边要有一国嘅概念，咁所以咧，即系对于你话23条嘅立法到今天未能做到，我个人我都觉得都好难接受嘅。 咁、 所以话系继续地去等，继续无期地咁样等时运到，等嚟讲咧，所谓嘅叫做咩叫最佳时机下边，你就先去做。我觉得未必系咁睇，反而我觉得特区政府其实我讲咗好多好多次噶啦，系必须要政府要作出。一个嘅努力，要为立呢个23条咧，系作出准备，系要推动有计划去进行，绝对唔能够话突然间抽起条筋，听日我而家立法唔能够咁样嘅，系要有好多好多呢方面嘅解释，好多好多方面嘅就住于嘅五项嚟讲咧，包括咗颠覆包括嚟讲嘅泄露机密，个等等呢啲咁样嘅系要俾。市民睇到唔会系影响到我哋香港市民嘅言论新闻 我哋自己嘅人性安全，咁样俾大家了解之下咧，你先至能够去做， 唔需要等时机啦，系咪叶国谦？即系礼手嚟啦，大家要开始进入 讨论。时机系要我哋要唔好等问到啊！ 呢、這个就林郑月娥嘅讲法啊嘛。 时机系需要大家要去推动啊。 林郑月娥嘅讲法， 我哋见到嘅喺回归 你嘅好 唔 同 咯。吓，回归到今天喺之前，我哋好多。包括有好多泛民嘅朋友都話：，我哋而家回歸，大家都擁護國家，大家都覺得呢一個係必然嘅事，天經地義嘅事。去到而家嘅回歸到23年、22、23年嘅事，你見到幾多人？你見到有即係喺運動，話喺今次嘅嗰啲咁樣嘅風暴之下嚟講咧，去舉起英國旗、美國旗高喊嚟講咧，推呢個打倒一個嘅而家咩保證權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出嚟，嗱呢啲嘢嚟講咧，唔係到現在淨係講話大家都喺方面冇人會推翻，冇人會呢一個挑戰中央政府，對唔對啊？嗱呢啲唔好掩之道理，亦唔好埋喺沙堆裏面繼續講啲風涼話。我覺得現時嘅情況下面咧，大家都應該睇到。是有呢一方面，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 即是 一个国际城市，我哋大家都应该要考虑，是需要去政府要有作为地去对现时的情况俾香港市民知识，亦睇到大家都有公民责任去做。 叶国谦文，我想问咧，其实你头先系咪嘅讲法，即系话咧，特区政府林郑月娥唔单止系即系喺度等运到，更加系冇营造一个气氛协助23条嘅立法啦。你其实系咪讲呢样嘢？ 你个讲法唔啱嘅， 系 你个讲法唔啱，唔能够用咁样讲话系林郑月娥因此嚟讲就冇做到或者呢方面嗱。我觉得政府是有责任要去做。政府怎样有责任去做呢？是要因应他们自己的那个现况客观的情况下面去考虑怎样去逐步做。但是如果完全是企在那里，完全是没有做任何动作去推行，就有这个23条的立法，我觉得这个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你刚才讲到话，即是现有的一些法例呢，已经是带有23条立法的7项的即是立法的法例的性质啦。但是你就说特区政府没有去解说到呢，说这些法例是不会影响大家的言论自由嘛。所以我才会问，其实是不是即是说特区政府过去以来呢是没有做一个或者是即系解说或者是一个营造气氛的工作，以减低大家对于23条立法的疑虑咧？你其实系咪个意思系咁咧？ 呢句说话系有咁意思，即系话喺特区政府就住23，即系国家安全嘅立法上面咧，即系睇嚟系做得少，或者嚟讲基本上系未有点喐动。咁当然咧，即系有好多种嘅现况咧。是需要在方面的处理的啊，咁即係话都要逐步做啊，咁但係就起码我相信喺到今天回返转头嚟睇呢，睇嚟特区政府喺呢方面做嘅积极性或者係真真正去做嘅工作嚟讲呢，就好少啦。呢点 但我想问呢， 係需要考虑。 係，但我想问呢，特首呢去五月嘅时候都曾经讲过啦，佢话由上任到而家呢都希望创造有利条件立法。但係呢而家距离呢个目标呢越嚟越远，而家政治现实呢似乎令呢件事呢更加困难啦。呢句说话就係去五月嘅时候讲嘅。咁佢前嗰排呢去述职嘅时候呢亦都话23条立法需要审时度势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如果我哋仲不断去讲喂你要做23条立法，你要做23条立法，以今时今日嘅政治环境，我哋净系同五月去到相比，其实系咪真系一个合适去提呢件事嘅一个咁样嘅环境咧？会唔会反而令到特区政府惹嚟一个更加大嘅管治嘅问题咧？ 我睇法咧，即系喺五月嘅时候咧，我哋大家睇到咧，即系确实，同而家嘅情况咧系有所一啲嘅变化。这个变化呢，政府当然就更加弱咗啦，即係你个权威啊，你个管治能力啊，即係呢点上係大家睇到嘅。但同时呢亦更加见到嘅呢，喺香港社会上面呢一种喺外国嘅干预下面，喺 一個一啲嘅小呢、這個小部分人喺一啲港獨思潮之下嚟咧，係做咗好多好多嘅動作，破壞緊香港嘅即係呢方面嘅法治，亦係嚟講挑戰緊咧啊呢、這個中央喺對香港嘅呢方面嘅即係一國下面嘅管治，呢啲嚟講咧都係現實嘅情況發生咗，所以咧當時。確實亦應該審時度勢地去睇，未有一個即係要解決一啲好主要矛盾嘅前提下面，應該要逐步逐步去安排。但去到今天嘅情況咧，我覺得其實呢個問題已經喺香港社會上面就住23條立法嘅需要上面咧係提升咗啊。咁呢點咧，我認為呢個係現實嚟嘅，亦係實際嚟嘅。 咁不如講下， 我哋必須要面對，唔能夠話。將佢嚟講咧，啊，即係過往啊，特首講到啊，而家都未好似呢個條件，而家咁樣嘅下面更加唔做啦。我相信唔係咁講，咁樣嘅理解，反而現在嘅環境變化之下咧，更加需要 係 政府係要有效地、要認真地去考慮呢個23條嘅立法工作，係應該要。 請問下你，請問葉國謙，即係講啲你哋做得到嘅嘢啦，即係三月人大嚇、政協兩會開會啦，咁你哋會有啲咩準備咧？23條立法啦，係嘛？你哋係咪會上去提案啦？定係有個討論啦？定喺香港開始你哋人大政協醖釀下，定係點樣樣咧？ 23條嘅立法咧，係特區政府嘅一個佢要主要去負責，亦係我哋香港市民一個公民責任啊。咁所以咧，即係你人大嚟講，當然喺呢一方面一路都非常之關心，我哋亦應該同香港市民一道咧啊，就住有關呢方面點樣去做好一啲令我哋香港市民更加了解到23條立法嘅重要。呢個咧，我覺得喺人大呢个角色上面或者呢个责任上面系有嘅吓、啊，但系佢喺个立法工作上面咧，系应该由特区政府去作出呢方面，去点样有效地即系创造呢个条件。因为我一路个观点系要创造呢个条件去就23条嘅立法。 好，唔该晒你叶国谦，倾到呢度啊，多谢你。叶国谦咧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嚟嘅。嗱，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一啦。咁头先阿陈家乐亦都提到啦，三月就会有人大会议。如果咁睇嘅话咧，似乎香港嘅局势啦，加埋咧23条立法咧，都会有机会喺。到時候咧會更加熾烈，討論得 嚇。我感覺到已經係開始熱廚房又再升温㗎啦，對香港嚟講。 讚揚中方發揮重要作用，推進朝鮮半島無核化及和平進程。央視報導，訪華嘅文在寅提到，無論香港事務或新疆問題都係中國內政，韓方理解中方喺重大問題上面嘅立場。天氣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假期间中有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几宗交通意外。在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就是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红梅谷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水泉澳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的快线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接近大学港铁站，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近大学港铁站。至于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桥面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了场的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接近中环军营。而家喺港岛经红隧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啦，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喺景隆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依然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而在九龙方面，观塘商贸区依然都是相当之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多车，龙尾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的龙尾在月华街，伟业街近开源道回旋处来回依然都是繁忙的，去油塘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德福花园，观塘绕道观塘海滨段的桥面来回方向都是繁忙，去油塘的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和启德隧道的管道中间，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龙尾就排到去兴田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多车，龙尾美城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都是多车的，龙尾接近新丰花园。另外，长青公路要做紧急维修，去屯门公路方向近金竹角的慢线是受影响的，一带的龙尾排到西草湾和长青隧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他和希特拉好相似，都是觉得自己是上天委派下来去拯救意大利人。他的野心是想恢复古罗马帝国的意大利。他认为民主是一套失败的制度，所以以法西斯主义治国。但为什么这位独裁者最终被批评为活在希特拉和史太林影子下一个微不足道的暴君呢？独裁者攻略，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陈家乐，不如我哋转一转啦，讲一讲咧一个即系香港嘅社区问题啊。屯门公园，咁屯门公园咧，有啲人喺度即系唱歌咧，已经好一轮啦。咁有啲人就话咧，嗰啲表演咧嘅表演者啊，有啲就涉及到性感嘅衣着啦，又或者咧系涉及到一啲都几佢哋有啲居民会认为系几露骨嘅行为嘅。咁结果咧就令到嗰度唔单止有噪音之余咧，亦都令到有啲嘅居民咧唔系咁够胆。咁咧，带啲小朋友啊，或者系即系其他时间去使用嗰个公园，咁于是咧。公園的功能就等於廢了咯，係 啦。公園其實是公共空間嚟嘅，公共空間就應該係即係叫做老少咸宜，係咪？咁一家大細都去休息啊，去玩啊，去休去坐下，咁 即其實本來是給居民用的，但如果有一些另類的活動呢是佔據了公園的一些空間，同時間呢令到那個叫做有金錢的交易啦，甚至乎剛才形容的風化的事件等等呢，其實當然就這個公共空間原本的意義呢就已經是被變質了。被變質的時候呢，大家要記住，其實香港公園不是自由到不得了的，入侵公園你望清楚呢個門口的水牌呢，有好多禁止咗你去參加或者做嘅活動。 譬如你唔可以踩滑板啦， 係啦，係啦，唔可以踩滑板，唔可以踩 roller， 好多都唔做得嘅。 係啊， 即係咁，然後呢就入到去嘅時候呢，可能都有啲管理員哥哥姐姐同你講呢啲又唔得，嗰啲又唔得咁樣嘅。咁呢就於是乎呢，大家就開始問啦。咁即係你只去嗰啲唱歌跳舞嘅團體喺度做啲種種形式嘅活動，有噪音嘅，有可能金錢嘅交易嘅，可能牽涉咗啲色情嘅。咁諸如此類，咁但係其他市民想令到公園係即係還公園於民，一個公共嘅空間，由居民嚟到去塑造翻自己屬於自己嘅空間，得唔得咧？咁康文署就唔得喎，咁於是乎衝突咪由此而起咯。屯門公園只係其中一個咋，即係你可以想象到其他香港各區嘅啲公園咧有類似嘅活動咧，其實都係相當之普遍。咁點解出現咗咁多問題？以咁多年以嚟，康文署負責噶嘛？咁點解到而家都好似係束手無策，係冇政策，而要去到一啲情況呢，就係、是、大家係遊行去光復公園，係咪？咁然後呢就大家嚟到去到所謂幫呢個康文署去執手尾，然後而家有新一屆嘅區議會啦，準備即係進入狀態啦。咁1月1號上任嘅區議員屯門區嘅話呢，就話要去定期定候分開更表呢嚟到去監察呢個屯門公園裏面嘅噪音，或者呢啲叫表演嘅活動。咁政府去咗邊呢？咁呢個政府係咪可以話我哋交少啲税唔使佢做就得嘅咧？ 嗱，你頭先就話可能有其他公園咧都有咁樣嘅情況啦。不過就屯門公園嘅情況咧，的而且確係引起關注，亦都相對嚴重嘅。譬如你頭先所講嗰啲金錢交易啦，佢又唔係叫做明刀明槍嘅金錢交易，而係以打賞啊利是嘅名義咧，就有一啲嘅圍觀嘅人士咧就俾嗰啲嘅表演者啦。咁但係有一啲就話咧，其實嗰啲打賞咧，个金额都真系唔细嘅吓，咁究竟大家点睇呢咁嘅情况呢？屯门公园嘅争议咧，就当然即系之前屯门嘅区议会咧都有关注到嘅。咁七月嘅时候啦，曾经咧系通过促使政府咧取消嗰一度嘅叫做自如区。咁有啲说法就话咧，其实都稍为即系收敛咗嘅，但系而家咧似乎又翻嚟。有咁樣嘅一啲嘅現象出現喎，咁究竟最終嘅問題係係真係康文署嘅人士冇例可依啊，定係佢執法不力咧？咁似乎咧係公園嘅管理人員咧都承受住唔少壓力喎，陳家樂。 公園管理員不嬲都承受即係種種不同嘅壓力嘅，咁但係始終。要做就要做噶啦，你不能够话有压力，所以唔知点做，又或者咧系用一啲叫做嗰啲叫咩走鬼嘅方法，即系有人嚟睇啦，咁大家就行埋一边，或者翻屋企唞唞先，咁等啲人行开咧，你就可以再翻嚟，跟住我就所谓用隻眼開隻眼閉的方法。整個自如區的概念其實都值得檢討，係嘛？即係似乎都好像用一種嘅方法俾咗個名堂，大家咧去到做呢啲活動。咁但係過程當中缺乏監管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咧居民就覺得受騙咯，係咪？咁所以又係康文署嘅責任。去到最後咧，呢啲嘅當然前線嘅管理人員，我哋可能會覺得佢哋好困難嗰份工作。咁但係當個政策嘅執行或者制定過程，包括上一屆區議會有份。去到睇嘅，如果系睇漏眼嘅，咁新一届咪就要执翻紧佢咯。最理想嘅状态，你问我咧，就你牵涉到金钱嘅活动，有足够嘅证据嘅话咧，其实亦都唔应该再俾佢哋用呢个所谓自如区，甚至乎俾佢用任何公园嘅任何嘅地方咧去做呢啲嘅活动嘅。 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1啦，唔知你系咪屯门嘅街坊啦吓，咁屯门嘅街坊，你最近咧耳闻目睹嘅状态到底系点样咧？咁另外，譬如其他嘅公园啊，有冇同样咁样嘅情况咧？其实之前咧都讨论过噶，即系系希望康文署咧能够尽快就住个游乐场地规例咧加以修订，不过而家就即系都仲未得啦。咁于是咧有一班后任嘅区议员咧就话。 喂，你唔理就不如我理咯噃。咁有一班嘅區議員咧，佢哋就話會係即係由琴日開始啦，就每日嘅晏晝三點到六點咧，喺公園入邊嘅湖邊嘅一帶咧，就話會見市民。咁然之後，如果見到咧有一啲嘅表演者喺度做一啲非法表演啊，或者使用擴音器嘅時候咧，就向公園經理舉報，同埋要求咧佢哋即時咧向呢啲嘅表演者咧發告票。嗱，似乎就第一個工作咧又落咗喺啲後任區議員身上，即係點解會咁咧？第二就係、是如果啲後任區議員喺度嘅時候，其實公園嘅管理者咪面對更加大嘅壓力，因為人哋望住你，睇下你俾唔俾告票喎。咁係咪更加難做咧？ 呢度係冇雞同雞蛋嘅問題嘅，陳燕平，呢個好明顯就係政府做得唔好，亦都做得越嚟越令人覺得好不滿。咁啊，發生咗咁耐，拖咗咁長嘅時間咧，咁始終你都要去處理噶啦。咁啱啱選完區議會之後咧，自然大家都知道屯門區議會易手啦，即係17個區議會而家係由民主派去到負責啦。咁自然佢哋有清晰嘅訴求咧，我相信康文署咧，如果仲用翻佢嗰套以往嘅腦袋。即係話好啦，有啲區議員出嚟俾下壓力，我哋好似係勤力少少，做多少少嘢，咁就行開咗之後咧，我哋可以咧當冇事發生過嘅話咧，咁啊固態復萌，咁啊呢種咁樣嘅處理態度咧，其實係並不可取啊，要不得。同埋我諗新一屆嘅區議員朋友們咧，應該都好緊張，即係唔單止係屯門公園啦，我哋而家講緊屯門公園啫，咁就好多社區嘅問題咧，我相信佢哋會針對住地區上面不同嘅政府部門咧。要同佢哋讲清楚，以往就系地区行政政府嘅讲法，就系我哋话事噶嘛，你哋咪咨询架构啫嘛，你讲下意见，我哋咪睇下点做咯。但系点样做就我哋做，唔系你去做噶嘛。但系今时今日你见到啦，呢一个例子正正证明一样嘢，民选嘅议员就觉得你搞到做唔到嘅时候，我哋自己嚟啦。咁然后就用呢一个即系好主动嘅方法咧，就去叫做逼政府咧去修例又好，改变而家喺条例下边可以做嘅嘢，做得精准一啲。是帮到市民的呢，我相信那个压力就很清楚，所以这个新的政治或者区议会的区政的文化呢，我相信是越来越是清晰。而我想我们投完票之后，我们作为选民的都应该是监察住，不单止是政府部门，也是我们选出来的区议员呢，怎样就着这些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呢，来对令到政府去改变他一贯的做法。 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哋觉得咧，区议员自己去当值系咪一个都暂时解决问题嘅好方法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各位大城小事嘅听众留意啦，新闻部制作嘅大事回顾系列，今个星期一12月23日起，一连四晚喺晚间新闻天地之后推出，原有节目《大城小事》会暂停，直至星期五恢复正常，敬请留意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電話旁邊咧，揾嚟咧後任嘅屯門區議員黃丹晴嘅，黃丹晴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黃丹晴。 你都係你好，你都係咧係落區去監察嘅其中一個人啦。咁你近日睇到嘅情況係點咧？ 咁我哋近日睇到嘅情況咧，其實最主要，譬如我哋頭一兩日啦，即係我哋啟動當日啦，同埋我哋尋日啦，就第一日啦，正式。咁其實佢哋嘅一啲例如本身歌唱緊嗰啲人咧，其實佢哋會見到我哋行埋嚟之後咧，其實會刪細咗個音量嘅，係啦， 即係有啲收斂喎， 係收斂咗嘅，因為如果佢個音量咧又真係相對比較細嗰時咧，咁喺而家嗰個遊樂場地規例裏面咧，即係佢話發出聲響而造成煩擾嘅情況下咧，咁先至佢哋可以執法啦。咁但係如果細聲到咁咧，我諗就算上到庭，都好難拗嘅。咁所以即係相對就比較難去好似以往咁樣去出告票嘅。 呢啲收斂你哋觉得系咪可接受嘅范围咧？即系个音量。 对我哋嚟讲唔可以接受，因为 都唔得，细细声咯，都唔得。 其实个重点系因为我哋可能号召咗，或者我哋一班后任区员出嚟，佢哋先至收斂。咁如果万一好啦走咗嘅时候，我哋总不能够每个月都喺度嘅时候，咁佢哋咪继续固态复萌咁样。其实喺以往即系可能光复1.0啊、2.0之后。 咁其實佢哋都係會咁樣做噶嘛。咁我哋有見及此，就希望直情係令到佢哋知難而退，而佢哋就唔好再喺田園公園嗰度再做一啲嘅一啲交易啊、打賞啊諸如此類。 即係個目標咧，就係還翻個公園俾屯門嘅朋友啦、屯門嘅居民啦，就自如區啊或者其他，最好就你要唱歌嘅，你要收打賞嘅，你咪其他私人嘅活動空間自己搞掂佢咯，係咪？就唔好用公園嘅公共空間嚟對做呢啲嘅活動啦，咁樣係嘛？咁一個人唱下歌當然冇乜所謂，但你變成一種咁樣嘅都幾虛撼嘅。一種咁嘅新嘅文化咧，對好多香港本地人嚟講咧，並不能夠接受得到，同埋都唔係新鮮啦。講真的，都好幾年嘅事㗎啦，係咪？咁其實嗰個張力咁大、壓力咁大咧，即係政府如果再係隻眼開隻眼閉嘅話咧，特別康文署咧呢一個好具體嘅情況，你哋作為後任嘅民選嘅區議員，會喺屯門公園點樣跟進咧？ 我諗我哋暫時都會繼續我哋計劃啦。咁就喺譬如嚟緊呢一個月度啦，咁我哋都會即係輪間制咁樣落去巡區啦，咁而去再觀察下，睇下有冇需要真係可能去再以我哋實際行動落去做啲乜嘢，咁呢個都我哋會再討論啦。咁當然喺議會層面，我哋亦都會要求康文署去即係會唔會加多啲嘅資源去擺多啲落去，因為而家人手其實不足嘅，因為屯門公園都好大，咁可能有時要分隊走咧，先可以一網打盡啦，可以咁講，係啦，咁當然去到個立法嘅層面，亦都可以希望喺個遊樂場地規例嗰度咧，可以再收翻一個例，就令到康文署經理本身都已經有執法權嗰時咧，就唔需要有一個投訴人咧去作出投訴，先至可以發出告票。 你头先就话啲人有所收敛啦，起码喺个音量上面。但系另一个令人诟病咧，就系头先所讲嘅打赏问题，同埋衣着性感嘅问题。你嘅观察系点样咧？你哋嘅观察？ 好明显呢三日咧，咁啊，计埋今日啦，咁我都有落去嘅。咁亦都比较少见咗一啲比较衣着性感嘅一啲女士啦，或者男士啦吓。个情况就相對係好咗或者收斂咗啦，係啦，尤其是今日嘅情況都已經係冇再，即係基本上冇咩人唱歌噶啦，已經係。 系咪啊？咁如果日后咧，讲真，你而家都系后任嘅啫，系咪？咁各位就可能时间上比较松动啲啦，咁啊做啲嘢啦，咁可以即系排个所谓更表啦，或者落去巡下区啦，咁样样。咁会唔会发现一种情况？将来就系你哋开区议会好长噶嘛，开咗一日噶嘛，你啲委员会都可以开好耐噶嘛。咁你哋开嗰阵咧，佢哋就嚟开 party 啦，咁又点咧？即系到底个问题就系在于系要靠你哋亲身真人。落區示範去到做監察員，還是係真係可以推動一個即係制度或者係法律上頭先所講嘅一個修訂？咁呢度都要去統籌噶嘛。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大家好似講咗就當做咗。我相信大家嘅意思都唔係咁嘅。咁但係政府都要回應你先得嘅。所以嗰個議程上邊咧，我估你哋應該有個計劃，就嚟緊100日之內或者幾多日之內都要擺出嚟先。咁然後就睇下康文署嗰個回應係點樣，咁你先可以去繼續去安排自己嘅時間、人手、資源嚟到做呢啲叫做幫市民去光復屯門公園。我用翻你哋嘅口號啦，光復屯門公園嘅工作嘅噃，係咪？ 呢一個所謂法律層面咧，我哋暫時咧就未傾到呢度嘅。咁但係有啲嘅民間團體其實都一早講咗，就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就係嗰個康文署經理本身係咪有一個自己就可以立即行使嘅一個發表權利咧？係啦，咁就起碼唔需要佢一定要有市民去跟進，咁或者有議員去跟進，咁佢哋先至可以跟進到啦。咁但係即系我哋自己睇落去，归根究底，其实就算个法立咗都好，其实系讲紧成个政府嗰个执法嘅意志，其实有冇喺度咧？呢个先系最大嘅问题。其实一路都喺呢度，系啊，一路个问题都喺呢度。 其实你哋今次嘅行动咧，某程度上都系想向啲公园嘅经理咧施加压力，系咪啊？ 当然啦，当然啦，因为个某程度上就系、是当如果冇人俾压力嗰阵时，而我哋以往都见到系真系一路啲噪音都喺度噶嘛，系啊，咁直至到去到光复嘅时候，即系一个光复嘅行动啦，咁啊一点零嘅时候，咁 佢哋先至開始去著緊咗去做呢樣嘢啦。咁、但係始終一定要有市民或者議員監察佢先至肯去做呢樣嘢。其實歸根究底都係佢嗰個執法嗰個意志夠唔夠。 但係我想問咧，調轉另一個角度咧，你哋又有冇了解過點解佢哋個執法意志會咁薄弱咧？喺現行規例之下，當然佢好多嘢做唔到啦。咁但係咧，有啲嘢佢可以做到喎。譬如我睇到有你哋就即係有市民啦，就向公園經理咧就施壓啦，要將嗰啲嘅電子琴啊，即係擴音器啊等等咧，就當係失物咁樣咧送到去屯門警署，而唔係俾佢咧擺喺個公園嗰度咧等人翻嚟，即係等個物主翻嚟攞翻。咁其實你哋有冇了解過，其實點解佢哋嗰個嘅執法意志會係咁嘅咧？ 我諗佢哋咧嗱，呢個都有關於同前線培訓啦，同埋成個法例俾佢個一個權力嘅。咁第一樣嘢，佢哋點解話可能一開始話嗰個執法力度或者相對不足？其實某程度上佢哋咧都未必係真係咁多字或者咁熟悉咧，去咁樣去處理呢一類個案啦。咁可能最近就比較多經驗啦，所以佢都開始了解點樣運作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佢哋究竟有冇權力咧去沒收呢一啲嘅物品咧？咁其實都係個疑問，因為始終如果冇人認領嘅話，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個失物。咁當然咁大嚿失物就我相信都大家都未必有一個即時嘅經驗去處理到，咁所以就即係第一下咁大家即係啲同事啱都選擇叫佢哋去擺喺屯門警署，咁就相對係一個權之計咯。咁但係最後尾都要睇翻會唔會喺個行政上面有個一個指令去俾佢哋就點樣處理一啲嘅失物咧？不過今日我哋自己都發現到其實今日就比較少啲問題，因為佢哋好多呢啲咁嘅音響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嘅人咧係自行去認領咗嘅。咁相信呢個都未必可能再喺個議程入邊。 即係不論係自攜或者有啲人嚟幫下手攞下都有嘅。闊少少問翻個問題咧，區政嘅層面咧，即係你哋理解屯門居民到底係咪仲想保留呢啲自娛區喺公園裏邊？再諗遠闊少少嘅就係屯門區裏面可唔可以有一個為咗地區文化活動而做嘅一啲嘅規劃，令到一啲真係正正經經想表演嘅想自娛嘅，亦都想結識多啲朋友，社區上面有文化康活動嘅交流嘅，唔係打賞嘅，有冇諗過一啲咁嘅可能嘅即係其他嘅另類嘅做法咧？唔係次次都好似針對一小撮人，唔好介意咁講啦，佢哋嘅一啲嘅即係金錢交易或者你哋認為色情嘅活動咧？ 嗱，讲市民嗰方面先，其实市民嗰方面，其实我哋都好多个区议员都收到，好多市民都话，其实佢哋系一来咧，佢哋想令到屯门公路好翻啦，即系叫宁静翻啦；二来其实大家落到去嗰时，其实相对都接受一啲，譬如今日好似今日咁啦，都有有一个伯伯喺拉紧二胡，其实大家个市民都冇乜感觉嘅。系啦，咁只不过系相对比较讨厌一啲所谓嘅色情嘅一啲嘢啦，咁样啦，系啦，咁所以就相对就市民上方面就冇乜大问题，系啦。 好啊，唔该晒你，黄丹晴倾到呢度，麻烦晒。黄丹晴系后任嘅屯门区议员，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啦。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嘅。不过陈家乐，其实最后咧，你所讲到嗰一点咧，市民都真系需要表态嘅。 系啊， 佢想要一个点样嘅公园咧？而家我哋唔系净系讲紧咧屯门公园单一嘅问题。老实讲啊，如果屯门公园佢哋唔能够喺嗰度继续摆嘅时候，佢亦都有机会去扩散去其他公园嘅啫嘛， 会噶。咁等于西洋菜街你杀咗街之后，大家周围走一样啫嘛。 咁但系归根到底，其实大家系唔系即系完全一啲嘅音乐嘅表演都容忍唔到咧？定系大家觉得喺某啲规范之下，佢哋系容忍到咧？呢个就牵涉到我哋对于公园嘅想象。 冇错，我谂市民都好愿意参与呢啲社区规划嘅工作嘅。咁睇睇新一届嘅屯门区议会同埋其他区议会，可唔可以做到呢个与民共议？由下而上的这种规划，而政府呢重点啦，听不听？ 咁唔单止听唔听啊，仲要睇下咧点样落实执行啊，似乎呢个先至系而家面对嘅问题。187231，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油麻地今朝早个半小时内接连发生抢劫案，分别有一名男子被人以硬物膊头抢去大约20万元现金，另外一间珠宝店就被铁锤打烂橱窗，损失大约100万元金器。警方表示，六月开始罪案数字持续上升，包括爆窃、行劫、纵火等，不排除有匪徒在警员忙于应付暴力示威时趁火打劫。警方又说，近日匪徒使用的枪械或者弹药型号和警方使用的相同，但有警方可能因此被嫁祸，警方会加紧堵截流入的枪械。听晚平安夜，警方说尖沙咀一带将不会全面封路，并没有正面回应到时聚集人数太多是否等于干犯非法集结罪行，强调有能力分辨搞事的人。对于有警员昨日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向人群擎实弹枪，警方解释警员当时被暴徒袭击和包围，在别无他选的情况下才擎枪，批评暴徒走入人群掩护是自私和卑鄙，警员被指用枪指向人群是误解。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自六月至本月十二号，已经接获和发现4359宗起底及网络欺凌的相关个案，已经将1402宗涉嫌违反私隐条例的个案交给警方作刑事调查和考虑提出检控。警方已经就当中4宗拘捕5人，其中一名男子被控串谋披露未经资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个人资料罪。公署已经去信各网上平台和网站营运商，提醒对方有关法院早前颁下的临时禁制令，直至上个礼拜五，公署已经转介40宗个案俾律政司跟进，亦都已经去信15个网上平台，要求移除24970条违法连结，以及要求平台向网民刊登警告字句，当中有1677条连结已经被移除。理工大学管理层去信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表示已经对各大楼进行初步安全检测工作，预计今个月底可以重开理大一半校园，校园其余大部分大楼预计下个月中前亦都会重开，以配合第二个学期在下个月13号展开。理大管理层在信中表示，校园受到重大损毁，严重影响学校运作，理大对肆意破坏校园及暴力的行为再次予以强烈谴责，又表示占领校园的示威者绝大部分是校外人士，在和平离开校园的超过1100人中，只有46位是理大学生。理大已经加强保安措施，包括只是限教职员、学生和校方授权人士进入。校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全面检讨及改进校园和宿舍的安全以及保安政策及措施，亦都会为学生提供情绪辅导服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五显著转凉，周末期间间中有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这个华润大厦的。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没那么塞车的了。过海龙尾在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之前就非常多车的。现在交通就回复畅顺。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交通现在都是回复畅通的。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咁啊九龙入口就比较多车，龙尾近观塘游泳池。九龙嘅路面情况咧，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噶。之前咧近住蝴蝶谷道支路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头先咧曾经咧支路嗰度系封过路嘅，而家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只系多车啲啫。 观塘的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开源道一带仍然是多车的，咁啊龙尾去到上月道，而开源道出去观塘码头方向，近住伟业街亦都是多车，龙尾去到观塘港铁站附近。另外仲有观塘道东行啦，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咧，仍然系多车噶，龙尾去到九龙湾近住启业村。观塘绕道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之前咧就这个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至到码头段之前吓，咁啊来往方向都塞车，而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新界方面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一带咧，仍然系多车嘅，因为之前嗰度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一场噶啦。龙尾在博康村，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因为之前发生过意外事故，所以就仲系比较多车。意外清一场，龙尾博康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科学园嗰度附近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一场，不过亦都系比较繁忙。长青公路咧，因为有紧急维修啊，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金竹角嗰度慢线受阻嘅，咁啊交通有少少挤塞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要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1月15号，感恩。 前行政长官曾荫权盈满获释， 从今日开始，我要翻屋企，同我家人团聚，同我太太过啲正常嘅，希望宁静嘅退休生活，唔需要为咗我嘅逆境或者我痛苦嘅时间咧担心同埋难过。所以今日咧，我自己心里边咧，只系有一样嘅思维咧，就系好感恩。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19声音档案选举， 原来你喺度啊！ 你终于嚟啦！我等咗你好耐啦。 系啊，第13届香港书奖嘅提名期已经开始咗啦，大家可以上去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今年我哋仲新设咗新晋作家奖，过去3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嘅作者都合资格获提名角逐呢个奖项噶。 两个奖项嘅提名期都系由即日起至明年1月19号。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屯门公园的秩序问题，大家有什么观察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和我们谈一下的。电话旁边有林女士在这里。林女士你好。 喂，你好啊， 你好林女士， 你好林女士， 两位好，多谢俾我讲一啲少少我自己嘅经历，咁而我都系住蝴蝶湾公园附近嘅屋苑嚟嘅，咁咧我每一日下昼开始咧，一路直到夜晚咧6点几，都仲系听到公园咧传过嚟嘅唱歌声音，吓佢哋唱我啲普通话歌嚟嘅，系好大声，距离好远嘅其实。咁就我都曾经尝试过过去望下，咁但係呢嗰度我唔知点解唔可以阻止佢呢，其实佢嗰度嗰个环境佢可以去后面，佢要唱咗去后面向住龙鼓滩嗰边唱呢，佢就对居民冇咁影响㗎啦。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呢，咁我自己有个经历呢，就係、是我觉得对我影响好严重嘅、就係、是我喺2017年呢，我就带我嘅狗 咁啊喺我屋苑附近嗰、那個即係屯門蝴蝶灣公園，咁、有埲牆嘅。我同我隻狗咧就喺埲牆與公園之間坑渠邊嗰啲樹底下嗰度。咁啱啱咧我隻狗就喺嗰個位置，咁咧就啱啱有康文署啲人職員行過，就票控我話我隻狗入咗佢嘅範圍。 因为那个坑渠盖是它的范围，应该那条是要界线 的。坑渠边是它的范围。是啦，咁咧我就求情佢佢都唔俾，仲要话 call 警察嚟添。咁 放狗入公园就係犯规啦，咁样。 係啦，咁呢就佢票控我呢就係根据返佢嗰个公园卫生条例第12之12咁样样，有 AB 之类，即好 detail 嘅写得。咁后来呢我就因呢件事呢我都写信去政府啦吓，咁我唔知啦，我要求立法局呢係修改呢条法例。 即係其实林女士你咪想讲一点呢，点解譬如对于你隻狗即係行咗入去个边嗰度呢就好似執得咁紧，咁但係对于而家嗰啲嘅唱歌嘅人士呢就執得唔係太紧呢。 除了呢样之外呢，其实呢我唔明白佢嗰啲条例系几时定立嘅囉，而家已经过时啦，政府一边呢就呼吁人去对动物好啲啦，去领养狗隻，你周围都唔俾人入公园咁好嘅地方，你都唔俾我行入去，我喺草地喺树脚下喺坑渠边你都罚我。咁即係我自己觉得好无奈同埋都好惨，我而家讲起我都即係仲贫贫贫，当时佢成班人咁围攻住我，我好驚囉。 不过林女士，我想翻翻去呢屯门公园唱歌嘅问题呢，你就话即係慢慢喺度唱啦，唱到成六点半啦，近期呢几个月你觉得有冇收敛咗啲情况？ 冇喎，我日日喺屋企下昼都系咁打开窗，我就听到佢哋唱歌㗎啦。 明白吓，咁希望政府能够处理。多谢晒你啊，林女士嘅意见。跟住有李先生，李生你好。 系两位你好， 你好， 借少少时间咧就回应之前叶国谦咧就话香港系要有23条立法咁样，我真系好真系觉得叶国谦好可怜嘅，即系佢可以为咗向当权中央嘅当权者献媚，佢而家系出卖紧香港市民啊，佢出卖埋林郑月娥啊，佢出卖埋香港警察。 但系23条立法亦都系写咗喺基本法入边，香港系需要自行立法噶。 你写咗喺书啫，但系你需要酝酿，你需要有嗰、那个机会。但系而家系唔系嗰个推23条嘅机会咧？你啱啱先至推完呢一个送中恶法， 咁佢都有讲到嗰个酝酿嘅问题嘅， 系咯。咁而家你仲话要再推23条， 明 白酝酿咯， 明白。 吓 好，李先生，李先生， 香港市民已经系被捕，有可能会判暴动10年监，你仲再推23条，你系咪想60000人被捕啊？ 而家坐车去珠海或者去澳门都可能即系入咗个黑洞。 喂，李先生啊，不如讲翻屯门公园你嘅睇法啦，好唔 好 啊？ 系我就系九龙城居民嚟嘅，咁样就我每一日我都会去土瓜湾嗰、那个 海心公园 跑步，系海心公园跑步。 哦、OK， 就我唔知系唔系屯门嗰边咁绿。即係佢哋區議員咁努力執法咧，佢哋將嗰啲呢啲大媽哥走咗過嚟。我哋而家呢邊咧，每一日咧最少6檔以上，咁樣就由朝早10點零鐘咧，一路到6點零，就喺我哋而家嘅土瓜灣海濱漁尾公園就做生意啦。咁樣就佢哋亦都係一樣著得。如果我是銀髮族的，如果我跑步都会站在雪網的啦。你估他们穿就是吸引我们去封利是咯。 我想问呢，这个咁嘅状况开始咗几耐呀？ 其实一路都有，不过而家多咗。 多咗。 之前都有的，以前一路我们漁尾公园都有呢啲噶啦，不过而家就多咗。 有冇同啲公园经理倾过呢？想问。 我就无能为力，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啲老人家胆小细弱啦。咁样我而家就係想希望呢 九龙城区议员新任的区议员、效法屯门区议员、一样为我哋服务，就是 落去睇睇。 佢哋肯系啦，好似屯门区议员咁努力咧，我一定支持佢，甚至我亦都会帮埋手参与，为我哋鱼尾公园呢一班老人家去尽一分力，就系唔好再俾一啲大妈控制住我哋原本可以跑步。踢波、釣魚嘅地方咯， 公共空間。 明白嚇，多謝曬李先生啊！即係所以咧，似乎係印證咗頭先阿陳家樂所講咧，唔單止係屯門公園嘅，其他公園都有此問題嘅。 等於即係我頭先講話西洋菜街嗰個行人街，即係做咗好多即係文化活動啦，有唱歌有成咁，就即係油尖旺區議會早幾年殺街啦，所謂啊殺咗之後咧，咁去咗邊咧？佢哋都要周圍揾地方去表演噶嘛，係咪？咁、所以我諗屯門公園嘅情況咧，段段並不單單係屯門公園一個地方嘅事。就算屯門公園嗰度可以話係收緊咗，做得即係勤力咗，咁啊當地嘅公園嘅管理人員做得好咗都好咧，咁其他公園都要效法嘅。其實再認真去睇，到底香港的公共空間應該點樣用？咁呢就全港嘅一個區政啦，就唔係淨一個區或者兩個區嘅事啦。咁康文署或者民政局去睇呢啲嘅佢哋可能心目中講嘅地區文化嘅活動，但係其實更加重要嘅就係所謂公共空間嘅爭奪戰嘅過程當中，點樣去平衡呢？佢哋常常講平衡噶嘛，但如果真係平衡唔到嘅時候，可能真要諗一諗。公園是不是應該即係還翻個安靜的環境俾真係想安靜的人去用，而不是用公園一個公共空間，你好像做乜只要唔係太過分都俾佢做啦。咁呢個其實唔係一個最理想嘅做法咯。 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不如傾傾咧，就上個星期啊，警方咧以涉嫌洗黑錢嘅呢一個嘅理由啦，就拘捕咗一個咧支援被一啲示威人士嘅眾籌平台星火同盟嘅四名嘅成員，亦都咧係凍結咗佢哋嘅銀行户口咧，總共有7000万嘅款項嘅。嗱，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即係洗黑錢呢一個嘅法律理據咧？電話號碼18731，轉頭翻嚟同大家傾一傾啊！ 欲作家書20000重， 家書15行， 恐有家書寄遠人。 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 祖林，雖然你已經遠行，但係你嘅遺風猶在，我哋會繼續盡力保育香港嘅自然同文化傳承，將美好嘅香港交俾下一代。超英。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今晚床前明月光，轻抚这睡房。 当我感到攰嘅时候，会喺屋企听下收音机，静静咁坐喺度，心无杂念，好好咁俾自己沉淀同埋放空一下，又或者会同屋企人讲下笑，咁样就已经足够啦。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我梁咏琪会同埋刘伟恒、梁礼勤、何铿喺手下留情，帮助你哋放松放空，同你哋一齐过一个平安嘅圣诞。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陈家洛，警方上个星期是以涉嫌洗黑钱这个罪名就拘捕了4个是星火同盟的成员。星火同盟其实是一个支援示威人士和支援被捕者的一个这样的众筹平台的组织来的。都唔可以講話組織啦，係一個眾籌平台啦。總之，咁亦都咧，警方就話咧，即係凍結咗佢哋銀行户口咧，總共7000万，亦都話咧，佢哋嘅户口咧有大量嘅可疑現金交易，包括咧就係負責人啊，涉嫌將大部分嘅款項咧用做個人嘅保險投資。並且咧，亦都即係攞到現金啦、綠之戰啦，有16万几嘅超市嘅現金券嘅收據啦，同埋大量嘅 防具等等。咁今日咧晏昼四点钟嘅警方嘅记者会咧，亦都有传媒问到紧呢宗案件有冇新嘅进展啊咁样。咁警方就话咧，其实事隔两三日咧，佢哋就住案情咧系未有补充。不过咧，亦都话喺过去几日拘捕之后咧，网上就有好多嘅假消息咧抹黑警方，话警方咧冇证据。咁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就话咧，警方咧嘅執法係依證據同埋徵求律政司嘅意見，大過一段時間咧，就有人製造假消息同新聞，希望市民咧留意更多嘅報導，同埋警方發放消息協助警方執法。翻翻去一個法律嘅關鍵位都係，乜嘢叫洗黑錢啊？ 洗黑钱咪就系将一啲即系不合法得嚟嘅钱咧，用尽其他方法变成一个合法嘅即系收益咁样嘅状态，咁叫洗钱嘅活动啦。咁洗钱活动全球咧都有好多嘅国际上嘅条例或者规矩，咁啊特别咧系有几个行业好紧要，就系银行。銀行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把關的一個制度，就如果銀行見到某些戶口就是有不尋常的大額的、就是、金錢的活動的話，就似乎是有一個責任要去報告給、就是、相關的政府的執法的部門知道，等他們去作出一個、就是、跟進的調查。過程當中我相信銀行也是要充分合作的，這也是、就是、很多的國際條約上面的要求所在。因為洗黑錢就斷斷不只是一个地方嘅事，全球已经有多呢啲嘅洗钱嘅活动咧，系穿州过省啊，或者不同嘅即系透过国际上面嘅活动交易咧嚟到进行。咁但系咧，严格嚟讲咧，咩叫证据确凿咧？其实好要一个好高嘅门槛先得嘅。咁坦白讲咧，即系过去呢几日睇翻即系警方俾嘅一啲嘅信息嘅话咧，咁呢个咧你问我咧，我真系冇可能咧系贸贸然咧就系话政府或者警方咧係有充分嘅證據啦，咁樣佢講嘅係好你問我即係佢要講自己嘅説話咯，佢講佢嘅説話咯。咁但係即係喺資訊並不平衡嘅情況底下，而星火同盟咧事實上咧亦都係成立咗相當嘅一段日子，有一定嘅公信力嘅。老實講，有啲年輕朋友我認識嘅都係話，你要揾人幫手，你揾星火同盟。找他的熱線電話，要有什麼支援找他們去談，是有公信力的了已經一段時間。我相信也在街頭一些活動上面，可能有些人捐個款都不頂，向這個同盟，向這個基金，所以他整個的、就是、事件背後呢，就不其然你喜不喜歡都好，警方想不想都好，是有很多政治上面的訊息同埋含義喺裏邊，到底係咪一種嘅即係打壓？到底係咪想所謂俗稱所講嘅制旗咧？即係呢個階段嚟講，即係似乎而家就即係抗爭拉咗6000多人到而家啦，呢一個嘅反逃犯條例，咁係咪透過去用一個所謂用洗黑錢嘅名義嚟到去叫做停咗呢一個救援嘅基金？咁喺呢個救援基金被停嘅時候，係咪正直都想透過呢個手法嚟到俾抗爭者知道？嗱，我哋而家咧就連你嘅支援嗰部分咧，我哋都會斬草除根咧。嗱，呢啲係問題嚟㗎，即係無需要係發放啲咩真話假嘅信息，只不過話警方到底夠唔夠說服力咁解。 嗱，咁當然啦，即係講星火同盟嘅公信力咧，最主要就係講緊話佢喺一啲嘅示威者啊，或者係願意支援示威者嘅心目中咧，覺得呢一個是一个平台啦，都是他们信赖的平台啦。但是当然无论怎样都好，件案件都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的。也都要看看警方最后的公布结果是如何啦，也都要看看最后究竟、即在法庭上面即会不会上到法庭，还有会是在法庭上面怎样处理啦。不过就住洗黑钱这个法律定义应该怎样理解呢？电话旁边请来法政会司的成员亦都系大律师何的康，何的康你好， 你好何的康， 系大家好， 系作为一个法律知识，其实洗黑钱乜嘢叫洗黑钱咧？ 洗黑钱其实系一个概括嘅词语啦。咁喺法律上嘅定义，其实就系讲紧如果有人知道或者有合理嘅理由相信佢处理紧嗰一啲嘅财物或者系一啲金钱系从一啲可公诉罪行里边。嘅得益嘅，咁嗰个就係一个洗黑钱嘅定义啦。咁所以话洗黑钱其实就係你首先你要知道或者有合理理由相信 嗰啲錢係犯罪得益，咁先至為之洗黑錢嘅。 即係錢嘅來源最緊要啦，即係有冇啲可公訴嘅一啲罪行得嚟，即係所謂可能非法獲得嘅一啲金錢。咁如果捐款咧，算唔算咧？ 如果嗰啲捐款，大家都知道個來源喺邊度嘅，譬如係眾籌，係公開籌款翻嚟嘅，咁嗰啲當然就唔會係黑錢啦。咁但係如果有啲好，即係有啲好可疑嘅情況，譬如一個人捐咗好大筆錢俾你，咁即係作為籌款者，你都有需要去了解一下嗰啲錢係咩嚟嘅。因為有啲可能洗黑錢嘅狀況就係一個人就話捐錢俾你，譬如捐咗500万，跟住你轉個頭用第二啲方法。就用嗰500万就俾翻個人嘅，咁所以咁樣就係一個洗黑錢嘅方法咯。 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即係你都有留意住警方一啲嘅信息啦，或者我哋睇到即係新聞嘅報導咧，你覺得警方到今時今日即係已經拉咗人啦，又話有7000万嘅現金咧係扣住咗啦。咁你覺得佢俾點解到而家仲未俾到比較多嘅即係證據或資料俾公眾嚟到去定奪咧？ 我就唔知點解警方即係會披露或者唔披露某啲嘅信息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所了解，一般嚟講洗黑錢嘅情況，警方都唔會話太高調去開記者會，將佢哋調查嘅進度去公布嘅。咁因為第一就會有可能會令到佢哋嘅調查受到障礙啦，即係可能佢哋啲調查仍然是追緝緊其他在逃人士噶嘛，咁佢咁高調公布咗洗黑錢，咁係咪會影響到佢調查進度咧？咁唔知道，咁所以我唔能夠即係作一個好大膽嘅估計咯。 我想问在法律上面咧，即系有人系用一啲嘅空壳公司，咁佢本身系冇交税嘅，不过咧就发觉嗰个嘅空壳公司咧，都可能有一啲嘅即系投资啊，各方面啊等等咁样咧，咁呢个会唔会可以成为一个叫洗黑钱嘅佐证咧？ 其实用空壳公司本身就唔系一个犯罪嘅手法嚟嘅，或者唔可以话系一个罪行啦。如果佢系用一个空壳公司去处理黑钱，咁就当然系啦。咁洗黑钱其中一种即系会比较普遍嘅手法，就系可以用系空壳公司去处理啲资金啊、财产啊咁样咯。咁但系其实香港好多人都会有空壳公司去作为持有物业啊，甚至乎投资物业嘅一个方法嚟噶。咁当然佢哋有冇交税系另外一个问题啦。 但如果嗰个户口系有好大部分咧，如果根据而家警方说法，就系好大部分嘅款项咧，都系用作投资个人保险产品，而嗰个受益人就系嗰间空壳公司嘅负责人。咁呢个可唔可以成为到一啲嘅即系依据咧？ 我听警方嘅说法，好似又未必系就系咁样吓。即系我知道佢话有空壳公司嘅户口牵涉在内。亦都知道佢哋话有好多钱就买咗去一啲有保险成分嘅投资相关嘅产品，咁但系系咪话紧用个空壳公司嘅户口嚟买产品咧？好似又唔系咁样讲。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即系佢讲紧用空壳公司又好，买呢啲投资相关嘅产品又好，最重要嗰一点系佢哋系咪知道嗰啲钱喺边度嚟嘅先？即係如果警方經過調查後，佢都知道嗰啲錢係星火同盟透過眾籌 係 公開籌款攞翻嚟嘅，咁嗰一啲錢本身嘅來源，理論上警方而家都係知道係冇可疑噶啦。 係咯， 咁個問題係佢哋點樣去投資？係咪個受益人就係一個個人？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即係究竟係咪有人即係虧空公款， 穿 櫃桶底攞一啲錢？ 咁就另外一啲嘅罪行就並不是洗黑錢嘅罪行啦。 嗱，好快想問捐款者有冇認責？ 捐款者如果知道嗰啲款項係作為合法用途嘅，咁當然就唔會有認責啦。但如果佢知道啲款項係用嚟做一啲非法用途嘅，假设我哋买枪买炸弹，咁当然就会有机会有刑责咯。 前提就系佢要知道，系咪啊？ 大家捐款的时候认为那些款项是用来做什么的。 没错了，就是对知不知 明白。好，麻烦你何丁康，麻烦你，拜拜。 麻烦你 康，拜拜。何丁康是法政会司的成员，本身也是大律师。不过无论怎样都好，都一定要补充，其实这宗的案件也都要等待警方有进一步的调查，或者有进一步的案情披露的。还有看看到最后他们会不会是可以将这个案件提上法庭。 这个讨论这么论尽，其实最大的责任是警方，其实市民都是在等他说的。